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天恒三年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和西戎的议和。打过之后再议和，自然是不一样的，辞藻都温和许多。大周和西戎永为兄弟之邦，守望相助。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彼此势力只要此消彼长一定会再打起来，但只要议了和，战事就彻底告一段落，所有人心里都了却一桩大事。先是叶相巡边，然后是平西王荣恒亲自前往边境议和，京中更是安南王一力负责。眼看着大事将成，临了却接到一封书信，是西戎与南诏往来的密信，信中对大周不甚尊敬。南诏早被敖仲打服了，是大周属国，西戎在里面却称之为汝之邻国。枢密院顿时就有年轻人生了气，说这是要挑起南诏造反。这波世子很多都是没见识过当初西戎大军压境的恐惧的，竟然跟着嚷了起来，但天子一弹压也就下去了。那书信送到御前，萧景琰付之一笑， 一个称呼而已，何必介意。 世人都不懂，连满朝文武也茫然，只往两个方向想，要么是西戎狼子野心，要么是无心之失。万万想不到另一种可能，是为了映照当年云岚的那封信。这样看来，当时赫连是想退兵的，云岚那封信让附近部落偷袭西戎后方的信确实是挑衅了他。荣浩没说错，西戎蛮子从来最记仇，但天恒帝心胸开阔，于是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议和顺利进行，到底谈成了，紧接着就是开边境商埠，茶马互商，丝绸瓷器源源不断送到边疆，西域的黄金宝石也源源不断送进来。叶良宇有天在文华堂辅政，看累了，冬日小炉温酒，云岚在给严君玉的隔带上点缀璎珞宝石，小叶相喝了一杯酒，感慨说，唐时万国来朝，所以冠冕华丽，镶嵌各种宝石，还有罕见的罗甸珊瑚，都是从海上来的。前朝懦弱偏安一隅，所以朴素的多，世人以为是素净，其实只知道在金银上做功夫，十分俗气。今日又见宝石璎珞，十分感慨，不愧是小叶相，歌功颂圣也夸得这样委婉。严君玉就直接多了，茶马互市一个月后，他带着皇帝陛下悄悄出了宫，带他逛一逛京城年底的方式，闻胡人的香料，看波斯的地毯，还有飘洋过海而来的各类宝石。这次钟鼓楼也修好了，京中大雪却不见饿殍，连施粥处的人也少了。他胆大包天，带着萧景琰茶楼听书，说书先生正在讲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事。这些说书人虽胆大，也不敢直指当朝，都是借代。当初庆德帝在时，茶楼中就说秦汉故事，隐喻庆德帝是失道的暴秦，如今又用光武帝来指代当今圣上。严君玉有心带他听书，选了个雅间，垂着竹帘，萧景琰却偏偏捉弄他，听到关键处故意笑道， 光武帝虽然英明神武，但在废后立嗣上太过独断。 他这句话一说，满茶楼一片哗然，都在找是谁这样没良心。谁不知道说书先生是用光武中兴比喻如今天恒帝的盛世，立嗣上过于独断的也不是光武帝，而是当今圣上。茶楼上有的是京中读书的世子，登时就要找说话的人辩论，严君玉哪敢停留，只能带着皇帝陛下匆匆离开，走出一段距离才敢给他两拳，问道， 你怎么不安静听书啊？ 年下这样忙，我还以为小年带我出来是要陪我游玩呢。 萧景琰只是笑，紫貂裘衬着英俊面孔，眼睛弯弯， 茶楼人太多，我只要小颜陪着我。 严君玉红了脸，拿他没办法。两人像寻常百姓一样逛了京中夜市，这次不再匆忙，也没有赫连那种家伙来劫人，认真地逛了个痛快，还带了不少礼物回宫给太子玩。过完年，西戎使节就回去了，靖北换防召了宇嫣然回京续职，还有魏如和贺绮罗。慎文的谏书在一步步推行，洛恒脱了奴籍，虽然暂时做不了官，但至少可以离京了。蜀地信来这次没有夹带竹叶，而是认真写了许多字，是叶玄机问叶玲珑的婚事，笑称严君玉为儿女亲家。旁边敖纪又画了只小狗，点评曰：错了辈分了。紧接着朱雀就收到消息，说有西戎马帮从安南入境，直奔江南买丝绸，是学聪明了，绕过了京中的商贩，不知道是谁教的。马帮首领十分内行，虽然是求虚的西戎人，汉话说得十分顺当，唯一舌头打结时是要问店家订什么织金搂月罗、雀舌青、花雾青团茶。云兰听了笑着骂，除了某个人谁有这么刁钻，可怜的西戎人要被他难死了。严君玉最近常往山海阁跑，战事久久不起，那巨大的沙盘沉寂许久，但这次他在那儿待到深夜，直到萧景琰来找他，见他堆了许多东西在临海的东南一角。魏如寄给他的好刀，贺绮罗画的大王八，洛恒的棋子，荣浩的信，还有敖纪的竹叶，他都堆在那一角，不偏不倚，正是江南。萧景琰去找他的时候，严将军已经睡着了。严君玉看见他睡眼惺忪地笑起来，他知道萧景琰送他的生日礼物是什么。都说是命运不由人，都说是人生在世如远行客，潮水冲荡各东西，但如果天下真有一个人能将散落的星辰重新聚拢的话，也就只有萧景琰。他是棋局上的翻云覆雨手，可造就太平盛世，自然也能一点点攒起大事，送所有人一场江南团圆，也送他的小言。天恒四年，圣上下江南，迎接的是世代居江南的平西王荣申，随行的是当年祖上封过江南王的小叶相，也有传言说叶家也要封王了。但传来传去，宇嫣然都起腹了，叶家还没封王。靖北换防，宇嫣然先回来和严君玉见了一面，两人都长大许多。严君玉本还担心他被磨掉了锐气，谁知道他一开口还是老样子。 好啊，严君玉，在宫里没少吃好东西吧？都快赶上哥哥这么高了。 严君玉在宫中闲得没事，难得有对手，跟他又是玩山海图，又是打架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他在边疆真没白待，看人看不出来，一看打仗才知道真的沉稳许多。等到魏如和贺绮罗回来，又是一番热闹。都说江南春暖花开的早，把严君玉急得够呛，天天催着要走，要钦天监快选好日子。洛恒只能笑着安慰他， 别着急，元宵节刚过去，桃花哪能这么早开啊。 他看似沉稳，其实也是第一次去江南，连慎文也是，诗书看了不少，只听说江南好，山花如火，春水如蓝，纯芦望归，雨丝风片。临出发，严君玉也疑惑起来， 不会是荣浩吹牛的吧？也许江南根本没那么好。 厉道勇没办法，只能保证 江南是真好看，水中行船，两岸都是青山，稻田青翠，陌上桑映着山蓝，最是好看。渔樵耕读，远山近村，鸟来鸟去，人歌人哭，都跟画上一样。 严君玉将信将疑，拿了许多诗书来看，看了许多写山居村舍的诗，宝贝一样拿给萧景琰看。穆凤居还笑他，然而萧景琰却明白了， 小严喜欢诗上写的百姓生活。 严君玉直点头，他生在京都， 虽然小时候也在市井中厮混，但到底是粗犷忙乱的，不像诗中写的江南那样好，春耕秋收，陌上采桑，江上打鱼，都能写出一首诗来，看了就好像到了江南一样。终于到了出发那天，浩浩荡荡带着魏树军上路，洛恒是跟着天子玉撵的，在车里就教慎文： 你看这样出行，如果不是调停得好，京中百官拥立太子也可夺权，皇权的威严一旦崩坏，就再也难以补救，历朝晚年都是如此，所以儒家一遇到礼崩乐坏的乱世，就只能慨叹。 严君玉听了一番笑起来： 好啊，你教状元郎造反，靠不去告诉皇上去。 他在洛恒他们车上闹一回，又骑着马赶上玉辇进去看萧景琰处理政事。小叶相和荣恒都随行，就是因为政事繁忙，京中留守的都是宗室，太子其实也是带着的。他故意学洛恒的话吓萧景琰，萧景琰只是笑： 政令从江南到京中，跟从宫中到宫外不过是距离的差别罢了，能夺权的在京中也可夺权，不能夺权的下了江南也没事，天下政令皆由朕出，天下之才皆为朕用，谁能掀起风波呢？ 他说朕的时候，眉目间有种睥睨天下的神态，要是换了别人一定显得霸道，但他的气质像极了明义皇后，又轻又傲，像是月光照在金环上，再霸道再富贵的东西也显得清冷起来，实在让人心动。严君玉也就离京的时候关心了一下政事，出了京畿立刻就野了心，靖北将领都在，魏如、贺启罗、余业、与嫣然加上严君玉被萧景琰笑称五虎将，一路上跑马打猎，浩浩荡荡。太子到底年幼，虽然沉稳，在玉辇中坐着，看见窗外高飞的猎鹰也忍不住问： 父皇，那是什么？ 嘘，快别作声，给小颜看到又要给你打下来了。 一路上接驾匆忙自不必说，天下太平，百姓也感戴皇恩，虽然有紧握防护，仍然常常看见有人远远磕头，也有乡绅一路上进献东西。随行的张文轩尤其好笑，荣恒笑说江南风物虽好，也是因为安居乐业才有东西进献的。张文轩也笑说： 是啊，这都是小叶相的功劳，要是去了我们晋地，一定把土块石头都献上来了。 江南派势大，秦晋两派联合起来还危机感十足，加上宗亲也在搅浑水，荣恒这种王侯也各自为营，这次下江南可是伤了秦晋两派老臣的心，连民间那套倚老卖老的说辞都出来了，只差没打滚。 秦晋虽然比剑到底是几朝的熟地，货船也有三两丁，怎么圣上只去江南不肯让我们沾光啊？ 严君玉可不敢说下江南是他的主意，因为江南是荣浩的故乡，离敖记的属地也不远，荣浩那个马帮一来，严君玉就知道他答应。最终相见是在扬州，扬州富庶，接驾的阵势排得轰轰烈烈，紧握游栏围了几座湖，江南五大家族一齐接驾，还有许多虽名不见经传却也藏了内附的大家族，真是黄金铺地一般的奢侈。一场饮宴极尽奢侈，小叶相调停得当，热闹非凡。严君玉离席净手，只看见金盆里的水十分碧绿，问是什么，侍女花容月貌温声答道： 是今春的新茶。 奢侈到了这地步，简直让人不安。严君玉也觉得小叶相像是有点心事，晚上问萧景琰，帝王神色淡然： 太宗封叶慎就是为了江南，他不驯服江南如何再封王？ 他虽然不像庆德帝要平民弱民，但江南势头迅猛已是事实，盐铁两税已经不是命脉，丝绸茶叶才是大头，新崛起的商户已成了大事，连地税都已经没了效力。严君玉知道他心中早有成算，不然为什么还带着张文轩呢？ 江南养得这样肥，须得绝佳的刨除，看穿了经脉，才能一点点拆开，将高鱼收入国库。秦晋两地虽枯惨，也不全是虚言，他们出地出人，江南虽然出了钱，现在看来却是九牛一毛。严君玉本来还想再问，只听见帘外传来笑声，似乎熟悉，只是不敢相信，正想迎出去，帘子被挑了起来。荣浩穿着那西戎马帮为他置办的江南锦缎青袍，看起来倒比严君玉还精致一些，瘦了，塞上风沙大，荣大人却仍是一样的白，里面穿的却是胡人的内衫，带着的玉价值连城，不愧是云岚口中最爱华贵的荣大人。见到严君玉，桃花眼笑得弯起来。 怎么傻了？还不快给哥哥磕头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